公读德训篇第十一章。谦虚人的智慧必使他抬头，也必使他坐于伟人之中。不要因人美丽便赞美他，也不要因一个人的外表而轻视他。飞虫中蜜蜂是微小的，但它的产品却是最甘宜的。在穿衣上不要打扮，光荣之日不要自大，因为上主的功成虽是惊人的、光荣的，但他的行动在人间却是隐秘不泄。许多暴君竟坐在地下，人不介意的人反戴上了王冠。许多有权势的人遭受了极大的凌辱，许多有声望的人陷落在外邦人的手里。为寻问你前，不可责斥人，先要问明白，然后公正地加以责斥。为听你前，不可作赋，人家正在谈论中，你不要插嘴。与你无关的事，你不要争辩，也不要参加罪人的诉讼。我儿，你的工作不要繁多，若事情太多，难免没有过失。如果你急于进去，就什么也得不到；如你过于急进，就免不了受害。有一个不前进的人劳苦，殷勤操作，忍痛耐劳，却更加贫乏。又一个瘦弱的人需要援助，缺乏力量，万分可怜。然而上主却以仁慈的眼眷顾他，从卑贱中提拔他，使他抬头，使许多人对他表示惊奇，因而尊敬天主。幸福、灾祸、生死、贫富都来自上主，智慧、学识及法律的知识来自上主，爱情与行善的工作也是从他那里而来的。错谬与黑暗是为罪人而造的，以恶为荣的越老越恶。上主的恩惠常是留给前进的人，他的恩宠使前进的人永远顺利。有人因节俭而成了富翁，这算是他应得的赏报。于是他说，我找着了安息，现在我要享用我的财物了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生存多少日子，死亡便临近了，他就该把这一切留给别人而死去。你当遵守你与天主结的盟约，按照盟约生活，老于你的职守。不要惊奇罪人的成就，只该信赖上主，坚持你的工作。因为是穷人忽然变为富翁，在上主眼中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上主的降福是前进人的赏报，上主使自己的降福顷刻之间既能开化。不要说，我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处，今后我还能有什么幸福。不要说，我所有的够用的了，今后还能有什么不幸降到我身上。在幸福的日子，人忘却了不幸，在不幸的时候，人忘却了幸福。然而在死亡之日，依照人的行径报应人为上主是一件容易事。一时的忧苦能使人忘掉以往的幸福，人一到临终，他的行为就暴露出来。任何人未死以前，不要称他是有福的， 因为从他的子女才能认识他的为人。不要引人进入你的家庭，因为欺诈人的奸计花样百出。骄傲人的心像臭腐了的五脏发泄臭气，像被诱进樊笼里的鹧鸪，像陷在罗网里的山羊，像窥探别人使人落网的侦探。他设法把好事变成坏事，连最好的事他也要非难。一心之火可以酿成燎原之火，由于一个诡计多端的人，流血的事件增多。犯罪的人图谋请留人血，要谨防作恶的人，因为他图谋邪恶的事，免得他加给你永远的耻辱。若你在家收留外人，他必作乱推翻你，夺取你的家产。